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明后两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明星舞者、美国芭蕾舞剧院首席舞者罗伯托·波雷将携手7位世界知名的芭蕾舞演员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为北京观众带来罗伯托·波雷和朋友们芭蕾精品荟萃专场盛典，在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先锋之间点燃璀璨闪耀的芭蕾之夜。都市爱情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以感人至深的故事、夸张的形体表演和幽默爆笑的台词，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精神层面的共鸣。开心麻花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正在地质礼堂剧场演出，这是一部典型的麻花式喜剧，故事发生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中，塑造了部长乔治等个性鲜明的角色，整体节奏紧凑，从每个人的视角出发，还原整场闹剧。小柯剧场话剧《因为爱情》明天将继续上演，作品讲述了一对夫妻由于生活平淡，决定分开各自独居生活9个月发生的故事。这部小柯形式剧以小柯创作的唯美浪漫，同时又朴素真实的音乐元素与话剧舞台表演相结合，表达出小柯自身所具有的朴素的浪漫情怀。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月和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这部剧今天开始到本周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您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者大麦网查询。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我向端豪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艺金情展，展览共汇集国内主要文博机构收藏的35位书画家的超过50件明清诸派的摹古佳作，为观众集中了解我国古代书画的摹古与初心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丹青浸染夕阳红，墨笔书写新时代，全国妇联离休干部书画工艺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展览向观众展示了老干部书法作品200多幅，手工艺作品100多件，充分展示了老同志们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较高的艺术水平。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英式藏针高英式先生捐赠展向观众展现了年逾90的高英式先生多年来珍藏的一批书法、绘画以及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田契等珍贵文物。798艺术区举办的3000大千世界大千画廊30周年特展集结了20世纪以来重要的美术名家的作品，涵盖范围广，作品数量多，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中国画发展的百年历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和漫威影业、腾讯影业联合出品的电影《毒液：致命守护者》今天在中国上映，影片预售票房火爆，上映前两天已经是突破了5000万人民币，成为了漫威单人超级英雄大片内地预售同期最佳票房。影片也开启了全国点映之后场场爆满，观众好评如潮，映后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白安利，为即将到来的漫威另类英雄激情打 call。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漫威的英雄世界。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一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而且我发现一般都是在周四或者是周五的时候有一些重量级的新的大片会上映，对不对？ 对，就是等着大家伙儿周末走进影院去看的嘛，对吧？ 冲冲票房。 哎，所以我们这周啊、聊一个电影啊，是很多人一看就是怎么着也得去电影院看一下的一部电影。 而且我之前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新闻报道说、之前的预售特别火爆，而且大家一致风评特别好。 对， 说这电影必须看必须看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总感觉这电影如果是我单独走进电影院去看一定会看不懂。 哎，而且这个名字也有点匪夷所思哈、是什么呢？就是毒液致命守护者啊。我今天还是请来老朋友独立影评人小爱跟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哈。欢迎小爱。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其实小爱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漫威宇宙的所有的一些构成啊，它的前世，它的 七大姑八大姨啊， 对对对对，它的形成啊包括到现在有哪些主要的一些超级英雄的电影哈。这个毒液我可是第一回听说，之前有过吗？ 之前有，在2007年的《蜘蛛侠3》里面，毒液他曾经是出现过，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不是主人公。可是很多比较敏感的资深的漫威粉丝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在猜测，或者是在期待说，哎，会不会有一天有毒液的单篇的电影？那我们今天就终于就等来了。索尼哥伦比亚他拍了这样的一部，不同于漫威传统英雄之外的一个电影。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就要回溯到一个版权的一个话题。就是最早呢，其实漫威它在成立漫威的电影公司之前呢，它只是做漫画，只是小说啊报业的这个出版业。但是后来呢，有一度它曾经是业务经营的不好，几乎要破产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为了自救呢，他就把自己旗下的两个版权两个角色呢就卖给了好莱坞的另外两家电影公司。索尼买走了蜘蛛侠700万美元，然后福斯买走了 X 战警，是这样来的。结果呢，索尼呢就拍了蜘蛛侠之后呢，就是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在全球都是引爆了。 对啊， 就整个引爆了。之后所有的超级英雄电影其实是从索尼最开始拍的蜘蛛侠一开始的。 那漫威不得恨死了呀。 漫威就 拍大腿就后悔啊，说 卖便宜了， 卖便宜了。对，而且接下来福斯拍 X-Men 拍 X 战警也是一样的， 一样啊， 一路下来，所以后来漫威就急了，他们就急了，对他们就。紧急就高层就开会，然后想到了一个发展战略，结果这个战略呢就把漫威就引向了另外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期，就是他们成立了漫威影业，然后漫威影业呢就做建造了一个漫威电影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王国，咱们原来还专门的 介绍过 啊。在这个王国里面呢，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更熟知的是钢铁侠呀、绿巨人呐、Captain 美国队长啊、黑寡妇啊等等啊，但是好像没有听到蜘蛛侠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毒液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是因为版权的问题，蜘蛛侠一直是还在索尼的手里，是到了最近两年才蜘蛛侠又才回归到了这个漫威的大家庭里面。而且也没有说再买回去，而是因为索尼和迪士尼之间、漫威之间，他们有一些就是合作，所以在之前的我们上一次看到的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蜘蛛侠回归到了复联的大家庭， 对， 但这也是一种双方的一种合作。但是真正呢，索尼他在这个在这个形象的版权上呢，他还是拥有了一个绝对的一个主控权。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毒液呢，其实它是在蜘蛛侠的英雄版图，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沿袭出来的一个反派角色，在小说里面。那么这个毒液是怎么来的，我可以就是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应该是除了那个死侍之外，对于所有的漫威粉来说，他是最漫威体系里面最让漫威粉喜爱的一个反派角色，他是一个反英雄，他长的样子呢，其实就是一大坨黑黢黢的，基本上是液化的一坨单细胞生物的一副样子。其实呢，他是一个外星人，他可以随时的变形，然后通过附着在人类的皮肤上、皮肤膜上，他进入到人类的身体，然后呢，和人类的这个各种细胞源相连接，合成为一个。后来的我们叫毒液的这样的一种生物体，其实它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或者说它只能够在一个星球上独立存在。在小说里面是这样的，除了那个星球，它必须要找到一个人类，我们它叫做宿主， 就跟寄生虫似的呗。 哎呀，你这个词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个汤姆哈迪就一直在叫这个 寄生虫， 对，叫它寄生虫，它就是一个寄生虫。那么这个寄生虫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可以随意的变形，然后它可以适应各种的温度、各种的条件，然后它附着在好人身上呢，它就吸收好人的优良品质，吸收善良，吸收勇敢，它就向着这个好人的这个性格去发展。它如果不幸附着到了一个坏人的身上呢，它就会吸收人类性格当中的这种邪恶的品质。所以它本身它不是一个生来就恶的、生来就坏的一个东西，它是要看说它的这个宿主这个人他的人品当中到底是好的多还是坏的多。然后在漫威的这个小说当中呢，其实历史上呢他有过五个宿主，然后在五个宿主之间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汤姆哈迪演的这个 Eddie Brock 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宿主，所以今天这个电影呢就是围绕这个故事来的。那么实际上在他之前呢，我们可以再往前再推一推，最有名的宿主呢其实是蜘蛛侠。 对， 为什么蜘蛛侠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漫威的一个体系当中，漫威的宇宙曾经在一度呢被一种神秘的无上强大的力量呢所控制，然后所有的星球呢就都合并成一个星球了，合并为一体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体当中呢，就是所有的漫威英雄他们和所有的反派集结在一起，你就想象就是天地一片混战，就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呢，他的这个衣服，他的战服呢就被撕破了，死侍的战服被撕破了。然后旁边的那个绿巨人 Hawk 看到了，说：“哎，我找到了一个裁缝机器人，我们就姑且这样称他啊，他就是他从外星球找到了一个机器，然后这个机器呢是可以去帮你去做出一件新衣服的。 然后死侍穿上之后呢，他就发现哎，这一坨黑色的东西附着在身体上之后呢，它可以随意的变形，变成他想要的各种衣服的样子形状，而且能够增强他的力量。但是这个死侍呢，他就突然发现说哎，这个东西他好像一直在跟我对话，然后他就非常的严谨。就大家知道死侍的特性，就是他是所有的漫威英雄当中心机最为缜密，然后呢思想也最为敏锐的人，就他就非常敏锐的感觉到说哎，不行，说这个东西他是在吸食我的思想，他说我很担心会出事儿，所以这个死侍就害怕了。然后他就通过他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呢是怕两样东西，就这个黑坨坨的这个东西呢，他一是怕声波，超声波，二是怕火。然后他就通过他的方式把这个东西给寄生虫给除掉了。然后除掉之后呢，正好那个蜘蛛侠呢就过来找他们，说蜘蛛侠说我的衣服也坏了，说听说你们对，说听说你们有一个机器可以做衣服，然后说好啊好啊，就给你做一件吧。然后就给他做了一件，然后就是不是他以前穿的那个蓝和蓝红的那个经典的战衣了，是一个黑色的战衣， 对， 所以蜘蛛侠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蜘蛛侠。然后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呢，蜘蛛侠也发现他的人生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就是与日俱增，越来越显著。就首先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变得非常的强大，就成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另外他就发现说他好像经常的做梦，然后在梦里面他总是去对想要去对抗一些东西，而且想要去用武力。然后他就发现他慢慢的好像他的人性当中一些黑暗的东西好像表现出来了，但是其实呢在这个期间呢，他也能感受到这个黑色的战衣给他带来的好处，就是他更能打了，飞得更高了，然后蜘蛛的这个丝喷得更远了。但是同时呢他这个心里面就不断的在天使和魔鬼在作战，然后他就告诫自己说哎，我不能这样，他说我不能让这种黑色的这种思想占据我，因为我是一个超级英雄。然后呢他就爬到了一个那个很高的一个钟楼上面，然后因为那个这个东西是怕那个声波，怕声音，然后怕那个火嘛，他就想通过钟楼上敲钟的那个声音把这个东西从体内逼出来。结果没想到呢他自己先受不了了，因为他对声音的那个感知度非常的敏锐，就在这个寄生虫被逼出来之前，他自己首先就头疼的受不了了。然后特别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在这个寄生虫寄生在他体内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互相吸食彼此的性格特点的。就是一方面呢是这个毒液他在吸食蜘蛛侠好的东西，一方面蜘蛛侠在吸食毒液阴暗的一面。然后慢慢慢慢的，其实这个吸食在他体内的这个毒液，这个寄生虫呢，其实他也感知到了一些善良啊友爱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和蜘蛛侠呢其实他们越来越就是日久生情了，或者说是他单一的他对蜘蛛侠产生了情感，对，产生了友情。然后他就看见那个蜘蛛侠在钟楼下面就 很痛苦嘛， 对对，他就自动就牺牲掉自己了。他说那这样的话那Buddy, 我就走吧，我就不让你那个这么难受 了，对对， 就挺可怜的其实说起来。然后这个东西就自己从他那个身体里面自己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呢，但是刚好那个钟楼上面有那个缝，建筑物之间有那个缝，它是液态的嘛，它就从那个缝里面流下来掉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巧合，所有的相遇都是老天爷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底下站了一个人叫 Eddie Brock、Eddie Brock 正在上面看着蜘蛛侠百般痛苦的样子正在开心呢、然后啪，这坨黑黢黢的东西就掉他脸上了、然后从此之后这个黑的东西就附着在 Eddie Brock 身体里面，所以这个 Eddie Brock 变成了毒液的一个宿者、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电影里面讲的呢就是这个 Eddie Brock 他的这个故事。那么他在小说里面呢，他为什么看着蜘蛛侠在钟楼下面那么痛苦会开心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他小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家庭环境不是特别好，就是从小他父母就离婚，然后他就没有受到特别好的这种原生家庭的教育，所以他的性格一直就不太好，喜欢撒谎啊，喜欢投机取巧啊，等等等等的。所以他大了之后呢，本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就是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是在 报纸报社里面，就像那个隔壁群的那个超人一样啊，当记者。但是后来呢，他一直就是写不出什么太好的稿子，就是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建树。然后他和他的女朋友呢是住在那个贫民窟里面，他的生活还是在一个特别超屌丝的这样的一个阶层。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自称是杀人犯，自称他之前是连环杀掉了很多人。他说，我可以给你爆料，你可以每天去报纸上去连载我的这个杀人犯的故事，连环杀人案的故事。结果呢，他就因此呢就突然一下就风光了起来，就变成了这个环球日报的这个首席记者。然后他每天连载的这个内容呢也到了这个头版去刊登了，就是眼看着他的人生似乎是见到了光明啊，马上要有一个转折点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呢，那边蜘蛛侠抓了一个人，抓的这个人就是给他去爆料的这个自称是杀人犯的人，然后发现这个人都是编的，是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编的，所以变成了他是对报社来讲他是在造假，在制造假新闻，然后他就被 fire， 他就被那个 解雇了， 然后他的人生就落入了冰点，所以他就特别恨蜘蛛侠。这是在原版那个漫画小说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很恨蜘蛛侠。为什么说毒液和蜘蛛侠是宿敌？最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部分，阻碍了他的一个事业的一个发展。对，然后，我们再说后面的部分啊，就是他就变成了那个毒液的一个 宿主， 对，宿主。然后他们互相呢就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呢却不太一样了。就是电影当中，这个 Eddie Brock 他首先的这个人设呢，他还是一个报社的一个记者，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良知的非常善良的一个记者。就他不再是一个就是有一些阴暗面，或者说他的生活当中，他不是，他的人设是本来是一个很完美的，很女人心目当中都很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男友力超爆棚的一个形象。对对对， 那改动还是蛮大的。 对，改动很大。所以可能是因为改动比较大呢，就是在北美上映的时候呢，很多专业的影评人呢就对此就特别的不买账。所以就是他在北美上映的时候，第一轮就是映前的这个 screening 口碑出来都很糟糕，很糟糕。就是Tomato Meter 就是烂番茄的评分只有29%，还不到30%， 这么低啊。 这个标准其实就是一个烂片的一个标准。 对， 但我会认为是不是就是北美的影评人他们就是批索尼哥伦比亚批习惯了这几年，因为对，因为 惯性反 应，惯性，因为蜘蛛侠一二之后，然后超凡蜘蛛侠一二，超凡蜘蛛侠二，就两个重启的版本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做好，所以就一直就一路就是索尼其实这几年是下滑的。那我在想是不是这些人就习惯性的哈，就是很奇怪。但是就是和这个相对应的呢，就是第一当天的那个首映当天的午夜场的票房就是1500万美元，这个就是已经破纪录了。然后他首周末就是突破了8000万美元，然后现在已经超了那个2亿美元，就这个是一个突破票房记录性的一个数字。就可见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呢对此又是那么的买单啊，就看那个 audience score，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爆米花指数。爆米花的指数是89%，就是一个29，一个87，就是很高。就两个对应，就是说你觉得那个影评人说的不好就真的不好吗？不是啊，其实资深的这个漫威粉，然后或者是不太了解的毒液是什么的人，看完了以后还都觉得还挺好看的。所以就是一个就两极分化的一个反转现象。所以我是今天上午去看的，我并没有去看那个提前看片场。那我今天去看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抱着一个不是特别高的一个期待。 晚上终于可以吐槽了是吗？ 对对，我以为是不太好看。但是我看到大概20分钟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惊喜。就我觉得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它和我们之前看的复仇者联盟啊，或者是我们之前上一部主要是以灭霸为大反派，这个就是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从属于这个索尼的这个风格和体系之内的一部反英雄

电影市场已经低迷了两个月了， 是差不多 低迷两个月了。 因为说实话，这两个月我真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影片好去看，因为可能在很多的朋友心目当中，就去电影院看的可能是比如说动作呀， 对， 或者说场面宏大一些这种啊，更喜欢去走进电影院去看。然后这两个月相对来说，我们可能看到的还都是一些。是比较温和的影片多一点， 对，甚至就是从国庆档的一些影片还在继续的在助力现在的这个大盘，实际上九十这两个月份是相对来讲比较淡一些，比较冷一些的， 对。 但是十一月份你看又迎来了一些高潮啊，当然这个高潮的落点还是在引进片上，对。然后之后十二月份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叫海王， 海王， 对，海王，我想到时候可能也会在影迷心目当中掀起一阵小波澜，对。 好，那接下来就请小爱继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今天上午刚刚看过了这部《毒液》之后的一些感受。刚才我们上一节聊到了这个《毒液》的前生今世哈，它的由来，它的缘起。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分析分析你看过了这部影片之后的感受。刚才我记得你提到了二十分钟之后，你就觉得哇，这部电影太棒了，是吗？ 对，就是它不是传统想象当中像这种超级英雄电影，它可能从一开始就先出来一个超级英雄，或者出来一个怪物，然后就开始冰冰冰嘣嘣嘣各种打斗，对吧？不是那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它前面大概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四十分钟对于一部电影来讲，其实已经是将近一小半了， 对， 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了。他居然用四十分钟的时间去描述这个 Eddie Brock 在被这个毒液附体之前，他做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就前面一大段其实是一个文戏，然后才开始到了四十分钟以后啊，他和这个毒液二者合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才出现了非常漂亮的摩托车的追车戏呀，各种打斗戏呀，眼花缭乱的这种大制作才开始出现。所以可能就是有些北美的影评人会觉得说，前面的部分是不是太拖沓了？你让我看毒液，但是你让我看这个小报的这个记者看了半天，但是反而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反而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是一个突破了传统超级英雄电影或者传统这样的类型电影的一种拍摄的一个方式。就是其实好莱坞在这些年来，其实你从他新出来的这些影片，你是能够感受到电影创作者他是不断的在寻求突破的。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上映的这个《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它就是一个迪士尼的一个纯真人版的动画电影，对吧？但是它和迪士尼的经典的动画电影的拍法，我们在跟十几二十年前相比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就是以前的迪士尼的经典的影片当中，他一定会去描述一个公主，然后这个公主她是处于一个弱势，她的人生是需要一个白马王子来救赎她的。但是呢，从2010年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到《沉睡魔咒》到《奇幻森林》，再到今天的这个《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你会发现，哎，它里面描述的这个主人公不一样了。对，这里面那个克拉拉，她同样也是一个公主，她同样是一个白富美，但是呢，她并不需要爱情或者白马王子的救赎，就她本身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坚强的、刚毅的一个追求自由解放的一个女性角色，这个。变化其实它是一个主题上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它就是跟随着这个时代的与时俱进的。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去年从金球奖，从今年的奥斯卡，就我们在好莱坞的新片当中看到的很多的女性角色，她的人设不断的在改变。以前处在弱势群体的，需要去依附男性和男权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更多的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自主的，然后非常积极的，而且对于自己所追求的这个目标非常的清晰，这样的一些现代女性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这个眼前。所以就是这些就是现在这些所有的好莱坞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在试图去改变或者突破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它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前传统的这种超级英雄电影呢，它一般就是从一开始它让你看到这个正派反派，然后惊天大矛盾，然后嘣嘣嘣嘣嘣嘣，然后完了就完了。 但是这一次呢，他是把它拍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哈，就是更有人味了。就是他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给你呈现 Eddie Brock， 他之前是因为他想告诉你，因为他整个这个电影的核心是告诉你，这个毒液的关键核心看点其实讲的是这个毒液和他的宿主之间，他们两者之间的这种互为依托，互相似乎是互相抗拒，但是其实是相爱相杀的这种关系，他讲的是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那么为了去突出或者为了去传达他最终所要表达的这个主题呢，他在前面他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去铺垫，他去告诉你，就是在被这个寄生虫吸附之前，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做之后的那些事情。那我们也之前也介绍过，就是这个吸附者，就是这个寄生外星的这个生物，它本身它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它就是坏人，它不是毒液，它本身它来讲，它是遇到好人它就吸收好的能量、好的性格、好的思想。它一开始到地球上来，它可能就是想吃人，它就想他们的那个星球母星里面已经不适于居住了，他们想到地球上来生活。但是当它真正的和这个 Eddie Brock和 Eddie 合为一体之后，因为前面的这40分钟，大家观众到后面就能理解 Eddie Brock 他是一个内心里面有大爱的人，他宁愿自己把工作丢了，他宁愿女朋友弃他而去，他也要去揭发那样的一个正在危害着整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大反派，他要去和那个黑暗势力做斗争，那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影片快结束的时候，你会有感动，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外星的生物体他竟然对这个 Eddie 说，他说我要去让我们一起去拯救他，他去拯救人类，牺牲自己。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阐述当中，影像的一个阐述当中，就对我而言啊，就是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爆米花或者是超级英雄电影了，其实它是在依旧是在给你去讲一些关于人性的一些东西。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人性当中的很多很温良的、很美好、善良的东西，然后当然你能看到一些黑暗的，因为这是人设本身它的一个设定。但是更多的我想就是这个制作，就是这个导演呢，他可能是想让大家去更多的感受一些正能量。包括这个导演Ruben Fleischer 他是干嘛的呢？他是拍僵尸电影出身的，就他对他在2007年拍了一个叫 Zombieland 僵尸王国，这个电影呢在美国是就是很家喻户晓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拍那个惊悚片出身的，所以他的特点就是说他能把一个原来特别可怕的、特别害怕的一个东西呢，哎，把这个东西拍的和幽默和小段子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是他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为什么不是那个 R 级，为什么是 PG-13 呢，就是其实他整个这里面没有那么惊悚，而且反而大家会看到就是这个 Eddie Brock 和他的这个外星生物体，他们之间很多他们的互动当中，很多就是美国人更能够体会到的这种幽默， 美式幽默、 可能因为咱们中国人可能不在那个语境之下，有的时候可能人家笑了你，咱们可能笑不出来或者觉得还 OK， 但是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讲好多东西就特别搞笑。就整个这个电影它就像那个蜘蛛侠的那个性格特点一样，它更多的是一个嘴里特别能说，然后出口就是段子，出口就是逗你笑，就是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很幽默的，然后又是挺温暖的一个氛围。它反而不是一个特别邪恶的那种传统当中大家想象，天哪，毒液来了，一个大反派，好像一片乌云压下来，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其实它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然后他后来讲了这个最终他有特别好的这种性格的转变，因为他吸收了这个艾莉的正能量。就那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我带我的孩子去看，当然这个不见得适合带孩子，13岁以下的要家长陪同，这是美国的规定啊。但是如果说我带我孩子去看，我会告诉他说，你看连毒液这样的 大反派他都能有机会变成去做一个好人，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做一个好人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想一想这些主题吧，就是还是让你对这个世界会去充满了一些希望的。对 对，其实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传统的英雄电影的人啊，就不是说不喜欢，就觉得他太单线条了，因为就很久，反正这两三年之内吧，就所有的英雄电影基本上都是那一个套路，就是先出来，然后突然间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然后这个反派就开始要破坏世界，破坏宇宙，如果他不去解救的话呢，人类 世界就灭亡了， 人类就毁灭了，宇宙就不见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各种去拯救，然后这英雄最开始可能没那么厉害，然后就差点还不灵光了，就差点还被大坏蛋打死了，然后最后呢一下子就是一个人拯救，就他的小伙伴基本上已经不行的七七八八了，最后一个人拯救了世界。就可能这样的一个套路对于一个尤其像我女性观众来说，我会觉得太过于直线条跟单线条了，就是说我很多身边的男性朋友哇，看得热血沸腾，我甚至就不夸张的说，看复联二的时候我是在电影院里面，从最开始他们开始打，然后一直到后来差不多他们胜利了之后是我才 睡醒了 对，可能会被很多人喷，但可能对于我这种对于故事性有需求的人来说就是他的那种传统的英雄影片的这种故事性可能就有点不能满足我的心愿了。 对，这个电影它是把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局呢把它做小了，它并没有去刻意的追求一个像复联那样动不动就要去拯救全整个宇宙拯救银河系那样，它没有，它是落到了一个个体身上，而且他讲的完全就是一个个人的故事，他讲的是这个始终是围绕这个 Eddie Brock 他的人生，他的人生他当然我不剧透就不具体说了，但是他整个这个故事他就是一个没有说一定要去好像拯救这个全人类或者是怎么样，他有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并没有像刚才赵长说的这样，就是像之前的这些超级英雄电影里面描述的那么具象，它没有，它只是一个概念，它更多呈现出来的是让你去体会他们的情感。就在里面我特别喜欢一个细节哈，这个不算剧透可以分享，就是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Eddie Brock 他总是去逗他，就比如说我其实挺喜欢你的，我知道你不喜欢什么，所以我就老说这话我来逗你，所以他老说他叫寄生虫，然后每一次他听说你为什么叫寄生虫的时候他就不高兴，就他来老是因为这个去互相逗贫，这是一点。然后另外有一个特别细节特别好玩，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在遇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候，一个危机的时候，然后之前就是各种 Eddie Brock 各种想把他甩掉，各种想把他甩出去，我不想让你附在我身上，但是各种机缘巧合吧，两个人就是总是相爱相杀的，总是回到一起成为一体。然后后来那个 Eddie Brock 说想去拯救，想出去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他说了一个词，他说我们现在去吧，他用了一个 we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寄生虫就重复了一下那个喂，就你听他那个声音，就你能感觉到他心里面是那种很 高兴的， 对对对，因为这是他的这个宿主，他的这个形体上的主人第一次用喂的意思就是承认，就是我们两个是一体的。就当时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就过去了，但是当时这个东西他的那种声音那种感觉你就能够马上捕捉到，就他心里面有很兴奋，就是我终于被这个主人接受了，他说我们一起，我们是在一起，然后他里面很多是去描述他俩之间的这种情感。然后一开始是抗拒，一开始 Eddie 对他是一开始是害怕，然后抗拒，拼命的想摆脱，然后想让他死，让他毁灭，然后慢慢觉得他们还不错，然后最终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他们在一起，然后他会给他规定说你不能吃人，你不能这个，你不能那个说好吧，就这样子，就很萌的那种感觉就确实是跟以前的那个什么要去灭霸一个响指然后所有的英雄都消失了那种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风。 对对对，就原来看完英雄电影就觉得对女孩来说 好吧，你们太高 挺煎熬的是吧？ 对对对， 而且我线条了，我刚才注意到，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像两个人在谈恋爱，就 是 相识、相知、相恋的那种节奏、但是用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奇怪呢？ 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能接受、喜欢的，会觉得这是一个看点，但是也有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怪。但是确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有爱情的部分，然后饰演这个 Eddie Brock 啊、，Eddie Brock 是汤姆哈迪演的啊、大家都喜欢的那个汤老师，但汤老师是在国内应该是基本上是影迷群里面是家喻户晓了，对吧？他的特点就是他只要演反派，人们总是能够感受到，总是就是观众总是愿意去为他找理由。你会觉得 他不应该那么坏，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就这个坏人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对对，他长得就是不应该是一个坏人的那种坏人的样子，对吧？以前他演那个蝙蝠侠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和他演对手戏演他的这个女朋友的这个人呢，是原来蝙蝠侠黑暗骑士里面这个小丑。他那个小丑的扮演者希斯莱杰的以前的妻子。 哦，希斯莱杰的妻子。 对对对、 哦、 对对。然后他们俩在这个电影当中的 CP 呢，其实也是一个看点，因为这个女生她的这个女朋友呢，在一度也变成了一个女性的一个毒液。 哦， 所以他这里面有男毒液和女毒液，然后在里面也有一些大家可以去慢慢自己去看，也有一些小亮点在里面。对，所以其实它整个这个阵容还是挺好的，但是索尼在制作的时候，它的费用并不是那么高，也差不多就1亿美元。其实这个相当于它可能漫威其他的这个超级英雄体系电影的预算可能也就是一半吧。但是它是一个花了小钱办了一件大事儿。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话，它的票房已经是赢了。 对， 而且我看这背后还有什么？腾讯影业， 腾讯投了30%多， 哎，都不也不算少了，就你 不算少， 你现在已经看到腾讯影业的一些身影了。 对，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厂牌哦，出现在好莱坞的这些大片当中。我觉得这个也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进步和发展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中国市场确实也是现在好莱坞大片最大的一个票仓，所以为什么就是好莱坞这么多的。制作他们愿意慢慢的就是开放一块空间去和国内的这些合作方去合作，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中国市场确实是太大了。 对 对对，就有那么一段时间，超级英雄电影还总喜欢到中国来找个地儿打一架那种。 对，没错。 主人公实在不行了，跑什么四川打一架呀？ 或者上海啊、 香 港、 香港，这一次也是一样。哦、在里面会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元素 哈， 很多的。对，你会经常动不动突然听到一个中文在里面。 但是不是突兀的那种吧？因为我们很多 不突兀。 我们看有一些电影就觉得，哦，这是太搞笑了，这种。 它很多场景就是在 Chinatown， 在那个唐人街。里面发生的、 哦、 对，所以他出来的角色就都是中国人，一点都不突兀、 哦、那就比某些英雄电影里面打架之前先喝杯舒化奶要 对 好一点， 要来的好一些，是不是？但是刚才咱们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哈，就是比如说美国本土的这些评论员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非常之低，但是影迷朋友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那么这部影片在北美地区已经上映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口碑有没有发现反转的迹象？ 有一些吧，现在就是因为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走进去看，都会觉得都很好看，所以可能也有一些影评人再出来的一些评论就会口风上我也看到会有一些变化。然后我还专门去 IMDB 去看了看，就是普通观众他们的那个 评论 的评论、 啊、怎么样？怎么说的？ 就我看了前十条，中心意思都是说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口碑那么差。他说我有一个人说，他说我不是漫威英雄的粉丝，但是我进入电影院之后，我就是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是这什么情况？说为什么你们要打这么低的分？然后就开始声讨那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和影评人。就其实大家都自己都觉得，首先看得很爽，因为他这里面虽然是有很多的情感戏、人性方面的刻画和挖掘，但是他也有就是该有的这些重头的动作戏、打斗场面， 该让你觉得哇哦的地方它都有，它里面有一场追车戏拍得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部电影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周末走到影院去看一看。 是 因为比如说平常工作压力特别大的话，到影院去看一些这种怎么说很解压的爆米花电影其实是特别好的。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现在进入到十一月份了，慢慢的也快进入到了贺岁档期了，对不对？ 是是 啊，也是多部影片应该是拼争的一个必争之地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么一个半月的时间当中，会有多部影片陆陆续续带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哈。 对对，下个月还有一部好莱坞大片《海王》要上映，所以我想肯定是很多的这个漫威迷呀、DC 迷呀，《海王》是 DC 的啊。大家还会关注这部影片，我觉得可能还会再掀起一个观影的一个小高潮。 好 好，那也非常感谢小爱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不知道大家看完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反正我挺期待的， 是 打算周末去看看。 哎，这种尤其是跟过往的一些这个超级大英雄们的影片的风格不一样的佳作呢，一定会吸引更多朋友的关注哈。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颠倒，欲望残暴，共身体伤害像杀痕轻巧。 闪亮穿透，阴暗偷笑，消灭它，唯有伤暴与火烧。 幻化铠甲，潜行中蒸发，死于伤疤，不可能轻易趴下。 假面攀爬，硬抗权力轰炸，自我野化，实力叱咤，细胞称霸，暗黑一家都无所不怕。 巴拉巴拉 ，Yes。 巴拉巴拉呀，巴拉巴拉呼， 致命守护者。 巴拉哎，巴拉巴拉啊，巴拉巴拉 呀，异类的姿态。 自由，自由，自由，战斗，战斗，战斗，不休，不休，不休。 脱逃， 见招拆招，我看你想把我怎么着？ 快配合我的招，快退后你的脚，快弯下你的腰。快屏蔽你的招，快重新你的脑，快放弃主导。 双十一零点我能秒杀成功， 熬夜摆架不能理解， 还不是为了咱俩新房装修嘛，购物车都满了，秒到能省大几千呢。 你就直接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抢到99个双十一预售名额，省的可是大几万呢。 啊， 999元每平米，家具齐了还是进口实木的，电器齐了还是名牌升级的，卫浴齐了还是全系智能大。 4006068866，喂你好，全包员吗？我要占个双十一限量名额， 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爸爸，我也按照你的样子做。 言传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三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